山轻轻送走了时候，全忘我与饱，心中空虚了衣襟，泪痕湿透眼泪在心里流，苦痛问你知否，情是内心的交流，谈心曲在奏，情是内心的交流，谈心曲在奏。 在粤语歌的黄金时代，陈百强更像是一个唱着情歌的王子，因为他从小家境优越，他的眼神里养成了几分孤芳自赏的贵族气质。这位在妈妈眼中性格并不合适娱乐圈的富家公子，也正是凭借这一首歌迅速地走红歌坛。只可惜35岁就英年早逝，关于他突然昏迷的原因到现在还是个谜。在79年的十大中文金曲的榜单上，还有一个名字值得被我们记住，他叫做欧瑞强，他喜欢弹吉他唱民歌，所以呢又被称作是香港的民歌王子。这首歌叫做《陌上归人》，是他的第一张个人大碟的主题曲，而且也已经有大师的风范。《陌上归人》的田园为我们展示的是香港这个繁华都市它质朴的一面。 像归了倦，慢行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彼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总相牵，抑压痴痴恋，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情路彼此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总相牵，抑压痴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欧瑞强的歌声就像是一道淌过香港这个热闹都市的清泉，它 他独特的田园气质，在香港当时所有的音乐人当中都是独树一帜的。79年，他的这张《陌上归人》的大碟刚刚推出就卖了20几万张，以当时香港的市场销量来衡量，这绝对是一个不俗的数字。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香港黄金年代的十大中文金曲。我记得有一年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曾经在宣传片里写到过这样一句话，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可以听到香港的流行音乐。在79年第二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现场当中，把非常宝贵的名额颁给了一首非粤语歌，这首歌的歌者叫做齐豫。在这个善变又多变的歌坛，齐豫一直是非常罕见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她的声音当中有着女性的温暖，但是却从来不做小女人状。在民歌热门的时候，她也唱过像《乡间的小路》这样的民谣，但是我觉得她天生不是一个民歌歌手，所以业余的时间也是在酒吧里弹着西洋歌曲，直到遇见了李泰祥。她的这张《橄榄树》的专辑在台湾百张最佳专辑评选的时候名列榜首，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而在这一年，台湾歌手的影响力在香港已经是渐渐的减弱，邓丽君的时代过去之后，刘文正还有这些台湾歌手的专辑在香港的销量都不再那么风光，但是齐豫却创造了一个奇迹。这首《橄榄树》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也感动了所有理性的香港人。 从哪里来？我 齐豫和他的弟弟齐秦感情非常的深厚，当年在橄榄树在香港入选了十大中文金曲之后，齐豫就用得来的奖金买了一把吉他送给弟弟齐秦。从此心灵一直游走在之外的齐秦开始收心，专心的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这一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还把一份非常重要的奖项颁给了许冠杰。许冠杰一直深受西方音乐的影响，而在这一年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七九夏日歌集》，当中有一首唯一的改编歌曲便是翻唱自西洋摇滚乐，这首歌叫做《加价热潮》。在香港人的地位当中它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因为那一年香港人正面临一所前所未有的加价热潮，敏锐的许冠杰立刻把这件事情写进了他的歌里。 酒家、屋租家、巴士家、的士家、多士、芝士、乜都家，家家家家家，糖又加，盐又加，成日咁加，因佢话其实无他，你住人屋与行，佢紧收买路前啊，拉两扎，买佢吧，买佢吧，要加就加，总之惯啦。牛油又加，蚝油又加，燃油又话每加七个六，其实无他，佢石油多到极。变晒值，冇法啦，冇法啦，佢加就加，都有佢啦。红豆沙、茶叶渣，全部要加，惨到极，何来全家？靠份量点够食？卒之渣都。又都冇敌，够啦啩，够啦啩，咪枕住家，喂好啦啩。时时话家，年年话家，无尽金家，干到绝球在哪吒。我望能生对翼，即刻飞上月球再搵个食，就冇有怕，冇有怕，佢家就家，拜拜啦。 心中一想起温馨的欢笑，可解我寂寥。夜夜念奴娇，即刻阴阴笑。心中一想起伙伴向吻妙，我会眼眉跳。无论时分秒，想起你就发笑。回味你的笑也妙，喊也妙，我就烦闷也笑。想起初介绍，心中卜卜跳，与你看月遥，开心不得了，千秋两共遥。夜夜念奴娇，痴得好紧要，相思知多少，初恋真美妙，爱意像狂潮。夜夜念奴娇，即刻阴阴笑，心中一想起伙伴向吻了，我会眼眉跳。无论时分秒，想起你

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有人在吗？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80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90年代，可也许是 我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 在新千年，它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翻看的是香港乐坛黄金年代的十大中文金曲的歌单。这是1980年的获奖作品，不管你是几零后，这首歌我想都不会陌生。那一年香港 TVB 出品了一部电视剧，就叫做《上海滩》，播出之后掀起了收视的狂潮。而真正被我们记住应该是在85年之后，《上海滩》在全国播出，让所有人看得如痴如醉。那是一个刚刚开放、黑白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的年代，在电视台播放《上海滩》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人们早早的就守在电视机前，看许文强和冯程程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恨纠缠，看旧上海的帮派斗争、恩怨情仇。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滩》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坐标，成为那个时代人的集体的记忆。而唱主题曲的叶丽仪也因为演唱了这首歌而在香港大红大紫。 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味。 每一代人的心中都会有一部神剧，而在那一代人的心目当中，《上海滩》就是不可替代的经典中的经典。香港电视剧在那时候有非常多的经典作品，而主题曲呢，不少都是由罗文来演唱的。因为那个时候罗文是无线电视的合约歌手，正是因为这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身份，让他有机会能够唱很多部无线电视剧的主题曲。我记得罗文在离开的时候，顾嘉辉曾经亲手为他写了一副挽联，挽联上说，狮子山下一曲飞刀成绝唱，几许风雨半生亲情永长存。这四句话里也分别嵌入了他的四首代表作，狮子山下、小李飞刀、几许风雨还有亲情。而这首亲情也是在80年的时候获得到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首肯的一首歌。 世上有几多梦，流露无限美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对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牵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我满怀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对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牵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见，就像春风吹遍身心，对我满怀眷。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之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迷茫路伴只影，从此诗人失去，剩我千愁寄旧情，红日再不会升，以心 似冰，从此星沉天际，剩我低回血泪影，日日伴随难再现，夜夜叫亦不应，旧日少年常定万般千种亲爱，消失风中风却未静，含泪诉不清，问天未有声，何日再欢颜相见，博得诗人说旧情。日日伴随难再现，夜夜叫亦不应，旧日少年常的万般千种亲爱，消失风中风却未静，含泪诉不清，问天未有声，何日再欢颜相见，博得诗人说旧情。 最后和你哭着痴缠，心今天请你谅解，经不了考验。他即使有弱点，却愿和我跨步就前，心偏偏多配合点，彼此挂牵。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心握千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咁晦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星辰 只欣赏中陌生，终于也走近。哭声飘过夜深，再度撩起失落心神。心偷偷给你着紧，祝福这心。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心默切热吻。今天起你独自生活，要多珍重，不要感悔暗。离开这世上我最爱的人，从此不必挂念我。爱可不是怜悯，孤单的心爱的只是我，我却爱他一个，人无缘留下缺憾。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留低心默切热吻。 情歌困尽多少影，

我对于许冠杰的印象就是那时候他会用很多的广东的俚语写一些很鬼马的歌，尤其是农历过年的时候去串门，香港的亲戚带回来的许冠杰的卡带是非常非常的受欢迎。但是一转身呢，他又可以用刚刚我们听到的像印象中的这种节奏款款深情地唱一些抒情歌。直到1992年他急流勇退，当时出了非常多的精选的专辑，我才有机会去听他过去的很多系统的作品。这个学心理学的老男人就在这样的嬉笑怒骂当中缔造了香港流行乐的历史，可以说没有许冠杰也就没有粤语歌曲的流行。如果你去看香港电影，你会发现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的名字呢经常会被提起，他叫做蔡枫华，这是1980年他在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的获奖作品《倩影》。 遥望你倩影经过，看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光不禁追随，仍是你步履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傲气。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双双多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唯愿我与你朝晚相对，陪着你说话轻轻笑，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愿你会跟我相度爱河，陪伴你步履轻快，晚灯光彩分割优美，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Love you, I will hold you